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394集，阴谋的开篇。那矮子摔倒在地，揉着被展昭踹了一脚的胸口，有些气闷地回头看，心说哪个混蛋多管闲事。一看就见白玉堂站在远处，那矮子顿时来气。展昭见白玉堂看着自己呢，就对他笑了笑，白玉堂也对他点了点头。这一个过程只有他俩知道，眼神里传递过去的究竟是什么，外人看来，尤其是在楼上的轩辕杰眼里，不过是白玉堂看不过眼那矮子出阴招，出手相助，阴十二一笑表示感谢，里头有那么点惺惺相惜的意思，这两人应该还挺投缘，一见如故。白玉堂帮了展昭，就准备进琴行买琴，可这时身后却传来了喊声： 站住！ 白玉堂似乎没听见，径直往琴行里走，但那人追了上来。 叫你站住没听到啊？ 白玉堂看到从后边跑上来挡在自己眼前的正是那个矮子。小五从之前就挺纳闷的，展昭和白玉堂没在一块儿，刚刚大老远看到展昭了，他本想跑上去，不过白玉堂轻轻拍了拍他的头。小五是很听话的，又有灵性，于是一直没动弹，就坐在白玉堂身边。这回看到有人凶神恶煞地对着白玉堂，小五轻轻吼了两声，挑着两只吊梢虎眼瞧着那矮子。那矮个子倒是也吃了一惊，有老虎。白玉堂见他挡着路，微微皱眉： 喂，你干嘛多管闲事啊？ 白玉堂看了看他，没说话。那人撇着嘴，上下打量白玉堂： 是个哑巴？我说你懂不懂规矩？武士放暗器是允许的，都怪你，我输了比赛。 我不出手，你也会输。 哎呀，你个外乡人还挺横，老子叫石阔海，你叫什么？ 那人捋胳膊挽袖子，那意思要跟白玉堂打一架。楼上轩辕杰盯着楼下两人，一听问名字也留心听，只见白玉堂看了看石阔海，面无表情。 你是谁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 石阔海张了张嘴，白玉堂似乎觉得很好笑。 谁问你了？ 你今天也饶不了你。我你 说完，石阔海就要动手，就听有人喊了一声： 阔海。 石阔海往白玉堂身后看，就见叫住他的正是荀月白。荀月白叹了口气，对他勾了勾手指： 你给我回来。 大哥，他 明明是你不对，还不给人道歉。 荀月白瞪他，石阔海嘴角动了动，不过白玉堂看得出来，他似乎很听荀月白的话。良久，石阔海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白玉堂拱了拱手。白玉堂自然也不想跟石阔海计较，石阔海没伤着展昭，而且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，没必要跟他浪费时间。于是就要进琴行。 这位公子好功夫，不知道怎么称呼。 这时荀月白上前一步，只是他话没说完，白玉堂已经将马缰绳甩给了一旁琴行里跑出来的伙计。 我要买张雪松琴。 好嘞。 伙计接着马缰绳要去马厩。 不用了，我买了琴就走。 哦，好。 伙计帮白玉堂牵着马在门口等，小五趴在门口打着哈欠，瞄着尴尬的荀月白和一旁愤愤不平的石阔海。 公子，您要什么琴？ 最好的。 这把。 掌柜的一看就知道白玉堂懂行又有钱，于是就将最好的一张琴取了出来，放到了白玉堂眼前。白玉堂伸出手 轻轻摸了摸琴弦，点了点头。 老琴， 公子果然是行家，这张琴可以说是北海能找到的最好的一张雪松琴。 白玉堂点头，单手轻轻弹了几个琴音，随着白玉堂试着琴音，那股诡异的内力又泛滥而出。 轩辕劫果然在附近。 门口原本讨了个没趣儿的荀月白正要带着石阔海走了，省得他惹出事端来，但是刚想走就感觉到了那股内力。 轩辕劫在这儿。 荀月白有些好奇，轩辕劫昨天就内力失控，今天怎么又来了？他往琴行里看了看，就见白玉堂正在试琴，四周围并没有别的人，而且轩辕劫的内力显然是在白玉堂试琴之后才出现了问题。 莫非和这白衣人有关系？ 想到这里，荀月白就想进去，可他还没踏进琴行，忽然门口来了几百精兵，将琴行团团围住。小五和白云帆都在门口呢，歪着头看着被堵在了琴行里的白玉堂，这是怎么个意思？白玉堂正试着琴音，也注意到了门口的人，皱了皱眉。这时楼上轩辕劫走了下来，身后跟着怀福和元明，还有段红以及轩辕爵。轩辕爵从刚才开始就觉得奇怪，轩辕劫好像特别在意楼下那个白衣人，直到这会儿他才算明白了，轩辕劫从昨天开始掘地三尺要找的就是这个人。轩辕劫和白灵儿的事情知道的人并不多，很多人都知道他惦念着灵儿和玉儿两个人，但知道内情的极少。轩辕破年纪比较大，而且他多方打听过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。轩辕爵压根儿就不知道有玉儿的存在，更没看过白灵儿的画像。轩辕爵快步走到了楼下，而白玉堂已经试完了琴。 我就要这把了。 掌柜的此时很紧张，他看了看轩辕爵，又看了看白玉堂，似乎是在犹豫要不要开价。白玉堂有些不解地看那掌柜。 多少钱？ 掌柜的还没来得及回答，轩辕劫走了过来，坐在了白玉堂对面。此时轩辕劫的内力似乎已经控制住了。白玉堂注意到他的手放在身边，手里似乎抓着什么，但事实上却又什么都没握。与此同时，门口的士兵都跪下行礼，口称万岁，连路过的百姓也都立刻停下脚步，跪地不起。正在门口的荀月白和石阔海也赶紧跪下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觉得有蹊跷。白玉堂此时也有些意外地看了轩辕劫一眼，若说白玉堂其实也不是特别会演戏的人，幸好他性子本身就很淡定，不需要一惊一乍来表现什么。轩辕劫似乎很满意白玉堂的反应，点了点头。 哼哼，看到朕你不跪？ 白玉堂听着感觉有些古怪，大概在他印象中自称朕的只有赵真。白玉堂叹了口气，有些无奈地看着轩辕劫。 你找我有事啊？ 大胆，我父皇问你话呢。 轩辕爵话出口，轩辕劫就斜了他一眼，示意他闭嘴，轩辕爵只好不说话了。 我是有些事情找你。 什么事啊？ 我是你父皇。 轩辕劫一句话，轩辕爵傻了，朝臣傻了，门口的兵士们也傻了。当然了，最傻眼的还是荀月白和石阔海。石阔海对着荀月白做鬼脸。 哎呀，不会又是一个私生子？ 似乎这一个与其他的不同，轩辕劫对他特别重视。 白玉堂愣了，盯着轩辕劫看了良久，随后笑了。 白玉堂一笑，众人都只有一个想法，这位白衣公子的娘该是那种一笑倾人城的类型吧，生出这样儿子的娘该好看成什么样，难怪轩辕杰当年看得上。 你认错人了。 我没认错，这枚戒指哪来的？ 轩辕杰指了指白玉堂的左手，白玉堂一挑眉， 跟你无关。 在场众人都倒抽了一口凉气，在北海谁敢这么跟轩辕杰说话，可轩辕杰非但没恼，反而笑得挺开心。 你和你娘性子很像。 白玉堂看了看他，似乎失去了耐性，站起来就要走。 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看明天的舞狮啊？ 白玉堂看着他没说话。 我能证明你就是我儿子。 白玉堂微微皱眉，在场其他人则是面面相觑，轩辕杰竟然连朕都没用，而是自称我，似乎相当重视这年轻人。 这古琴你喜欢就拿着，你娘也喜欢弹琴。 轩辕杰微笑着，前所未有的温和。白玉堂看了看那张琴，似乎是犹豫了一下，不过最后还是放弃了。 算了吧。 说完白玉堂要走，却听轩辕杰突然开口， 你左手拇指上有一个红色的胎记。 白玉堂微微一愣，停下脚步看着轩辕杰。白玉堂此时很惊讶，这惊讶不是他装出来的，他的确惊讶，确切地说白玉堂惊讶是因为妖王的那枚戒指，银妖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竟然连这都能算对。轩辕杰见他神色，心中甚喜。而此时轩辕爵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手指，同时其他人似乎也明白了什么，为什么轩辕杰会特别疼爱哪方面都不出色的轩辕爵，就是因为他手上有这一点红色的胎记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